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又有咩错咧？真系真系新春第一炮，呢、這个亨子年系嘛啊？ 恩仔，我叫 恩仔啊，即系本来你又唔系叫恩仔嘅，好耐冇做啦。咁而家你不再长毛啦，咁样即系嗌翻你以前个名就无谓啦。咁啊，你都要嗌恩仔啊嘛？你原名 我系叫恩仔嘛？ 即系细路仔嘅名咁样 ，OK 噶，冇乜所谓。嗱，你好耐冇做节目啦，咁啊记住对咪，你知啦。 系庚子年啊，啱 啊。咁啊，好耐冇做啊，有冇五年啊？ 唔止，可能真系七八年都有啦，我估。 七八年都有啦， 应该有啦。 我哋战南俱乐部，佢算系第一代嘅，都唔算第一代噶啦。你都算系第一代，真系第一代，第一代嘅主持。 头嗰轮啦， 头嗰轮啦， 东美时代， 东美时代啦，咁真系第，真系第一代，真系第一代。即系你而家我做咗同阿大的啊，佢哋玩噶，有啊边几个啊，死啊淘淘啊都有噶。 系，所以我咪得个恨字咯，而家。 咁啊，首先多谢你先啦，秋翁嚟。我做录节目啊，你 唔好咁讲， 有个好大嘅原因啊嘛，即系咧而家系搵唔到阿碌碌啦，录节目噶嘛，我一上去咧，我翻落嚟隔离十四日咧，就真系无人位啊嘛，咁自己又喺新年就有啲经验啦，去咗珠海玩啦咁样，咁其实咧就其实某程度，我系谂住为咗你哋，为咗听众，我先至可以上去，其实我可以唔上去，我真系完全可以唔上去，我谂住，唉，都上去玩啦。俾翻啲節目低啦，安在家中，唔好成日周圍去啦。即係我一個周圍去咧，就可以令到你哋幾個人安呢啲聽眾安在家中咧，咁啊可以免疫啊嘛，係咪先？可以抗疫啊嘛。啊咁啊，講都講下啦。最多謝長毛啊，恩仔， 唔好客氣啊，係 啊。咁啊，借出地方先啦。 嗯。 啊，有借出個人啦。 唔係，我哋而家身處邊度啊？香港。 身處香港。 係啊，你咪以為你又要隔離，又唔知喺邊。 深水埗某一笪地方。 O、okay, K， 好， 都算係一個唔錯嘅狗竇。啊，即系咦， 工作室咯， 工作室嚟啊，咁啊，我好鍾意 feel， 你知唔知？你唔明嘅，即系平时咧，以前咧，我同阿碌落开咧，就系、是、用中间酒店啦、啊。啊，我早轮咧，你话可以用我录音咧，我都系谂住租酒店同你录嘅啫。其实我系谂住咧喺大角咀租间酒店，而家租酒店平过閪咁，298，你介绍嗰间嘅弥敦酒店啊？ 唔系喺大角咀 啊？咩名啊？ 新酒。啊，要 check 下先知，真系唔记得喺 我 消防局后边， 好近花生台噶啦， 哦， 好捻近花生台，我知道，290几蚊万， 包两个早餐。 啊，屌你老味，咁样我不如即系喺香港录啦，其机会200零蚊，咁你知我喺深圳录，住间酒店都食差唔多4-9水人民币啊。话声你听，系咪先？咁不如喺香港录，但系原来阿恩仔啊，即系戒惯咗嘅名，好捻就好捻就难讲。咁啊，而有个咁嘅工作室啊，咁啊，连200零蚊都悭翻啦。嗱，咁啊，你知啦，我哋节目啦，你啊，接轨就唔听噶啦。通常啲主持都唔听噶。 我好少听翻，我从来未听翻我自己咯。 更加唔会听翻，冇你自己更加唔会听啦。 又唔系，我睇题目。 OK， 咁我啲题目都俾啱你听嘅啫，系咪先？咁我哋而家就慣咗呢會講少少時事啊。咁早輪呢其實呢就講開嗰啲呢個反送中示威嘅咁樣。咁而家其實基本上已經突然間冇咗啦，俾個疫情冚住咗啦，咁都有少少疫情可以講下。 係好啊，我都可以，你問我，我有少少即係都算係知道少少嘢咁囉，可能多過普通人少少，你問我覺得。嗯， 我首先同你講樣嘢，講而家最緊張嗰樣嘢先啦。咪 哦 ，mask 系 嗱，你估我攞唔攞到？ 你识咁多人就睇价钱啫，其实又唔系话攞唔到嘅。而家因为我依排落街，全部都系普通嗰啲手术口罩，以前有40-50蚊50个，而家咪去到3-9水咯，2-9几。 系咯系咯， 咁样价，即系咁样起步。 即系其实我攞到嘅，但系揽埋都要卖5000-10000个。 哦，咁啊夸得滞。 你即系其实我攞到都冇用，嗱，其实价钱唔平添，都属于炒价嚟嘅。我攞到系80蚊人民币， 1盒50个， 1盒50个，独立包装。 嗱，又我又想讲下啦，如果我觉得而家买口罩咧， 獨立包裝啊，一定要買，唔係即係唔係獨立包裝可以可免則免啊，即係好容易買到假嘢嘅。佢獨立得包裝，我諗佢咁嘅成本，佢應該就唔會係流嘢咯。即係我個人意見。 唔係我自己一個有曬廠嘅證明啊，嗰間廠做啊，我有曬，但攬埋都買5000-10000個，即係其實唔好多嘢，好100盒啫。我坦白講，我食唔曬。 但係又咁喎。你寄貨寄出嚟邊度寄出嚟先？ 係啊，我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啦。我坦白講啦，我如果我要入10000個，咁其實佢圍起嚟圍起嚟都係俾我80蚊一盒到啦，人民幣。咁啊，或者90蚊到啦。咁我加少少運費，大概10蚊到。咁我要就算我成本價成本翻嚟，都要110幾蚊港幣啊。 咁喂，如果而家嚟講算平㗎啦。 但咁我係1蚊都冇賺過喎。所以你唔好屌人咧，人話一口就賣250啊，人哋內貨價都可能要81啊，因為講真你唔要，人哋就要咗你噶啦。所以其實即係你攞，即係而家假設我咁計啦，我要攞呢批嘢，我要攞呢批嘢，咁我係要俾我要賣可能5000個啦，5000個或者10000個啦，咁我先攞80蚊盒喎。 喂，唔係傾偈咁傾開啊，我有時成日想連登啊。即係我成日見到嗰啲應該嗰啲真係僆仔嚟嘅，佢諗住你100蚊攞貨翻嚟，如果你賣到200蚊啊，就話你人血饅頭，話你暴利啦。 喂， 其實呢個世界唔係咁。如果你做得生意，即係真係如果有啲聽眾做下生意，你來即係你個成嗰件貨嘅成本價，你會 mark up 幾多嚟做你嘅零售價咧？嗱，我就做過類似少少，其實真係要2-3倍㗎。合理，即係先至會有啲利潤啊！因為有鋪租、有人工、有成，同埋有啲貨會雜貨。 會雜貨啦，好好。 你唔係話即刻賣曬噶嘛？即係好老實，你我3蚊拎翻嚟， 賣6蚊其實好正常。 即係我覺得係好有良心。 即係我會覺得咧，如果你話200蚊係炒價嘅話，我真係完全覺得唔係噶。即係你可能如果你賣到798，咁當然係炒價啦。 係。 但係嗰798嗰個係都日本牌子嚟嘅噃。 但又咁啊，牛哥，嗱，我又有少少生意經驗啦。你明碼實價，你標幾多都冇人話得到你。你話你唔好嗱 ，Christian Dior， 你問下上樓喺出廠價嗰件嘢幾錢？我就係知道，所以我從來唔買名牌啊嘛。你問下只勞力士出廠價幾錢？即係你冇得咁講咯。最緊要我同你講話100蚊50個，就真係100蚊50個俾到你，又唔好話到時剩翻30個有20個爛嘅咁樣，咁都係呃人咯。 咁第二個問題咧，其實嗱，你啊。如果我譬如攞唔好攞1萬啦，攞5000個，咁都係100盒，100盒其實我信心 sell 得到嘅，咁、啊、就算最多咪唔賺錢咯，冇所謂㗎。如果譬如真係攞100盒啫，利益網友，但大家唔賺啦，我都可以㗎喎，冇所謂。但第二個問題就係啦，運過嚟嗰度我就解決唔到啦。 應該都好大機會，而家啲你記錄就會拆開睇㗎啦。 係啊，一定扣留咗你。而家我哋講緊係。因为佢哋一箱系48盒啊，一箱48盒啊，咁样嗰一箱嘢都几大箱，即系我唔系睇过相啊，即系我睇过厂嘅相，咁我见到都其实有几多。坦白讲嗱，如果今日我呢几日唔攞，我话你听，下个礼拜嘅话就唔会再有噶啦，因为你唔买一定有人买，10蚊人民币都有人买一盒，咁其实佢以前卖几多咧？佢可能以前卖30蚊人民币嘅啫。 唔係，我都話以前香港零售價，我即係之前我有屋企人入咗就45蚊、50蚊獨立包裝， 係啊，我咪 咁樣咯。咁你佢話我其實咪真係其實20蚊， 我咪中國政府幫咗我咯。嗰條友一話火紅火紅，撲你個街，我即刻就喺OK 買咗兩盒。 OK 都有咩嗰陣時？ 我哋屋企有，而家梗係冇啦。OK 買咗兩盒。咁好似賣唔知幾錢啦，因為我用8兩嘟嘅吓，跟住翻屋企都唔對路啊，喺 HKTV 咁又對多一盒，咁我嘅3盒，咁就夠用啦，咁我而家我嘅夠用啦， 咁你夠存貨啦， 而且坦白講喂簡直益係即係益咗我㗎喎，講真，即係左輪咪示威㗎嘛，全程口罩日嘅，咁其實我自己都囤積咗大量嘅口罩，但當然啦，我囤積嗰啲咧就海綿嘅。就得個靚字嘅啫，係咁坦白講，我囤咗咁多，我冇理由唔用啊。其實而家我自己出街，我都用啲海綿口罩，防花粉。 係啊，我都係啊，我都係得依只啫嘛。 唔使講嘅，因為你通常你都係皇仔嚟㗎啦，係咪先？ 我絕對係 皇帝，你都係住病口罩㗎。你唔會話買一個用幾日㗎嘛？咁你梗係 大批买㗎啦，我买成八个一百个海绵口罩。 喂，嗰啲可以用重用又重用喎，你買 可以洗，咁你洗洗一洗洗一次啫。 我知你買咁多做咩？賣俾人都得喎，俾啲網友都得喎。 我唔夠一百個啫嘛，其實一百個咪一年咯，一年 一百個一年係 一年咯，定曬一年咯，係咪先？咁有時即係你海綿口罩，你唔好以為好襟用啊，耳仔爛過，我爛過。所以我自己都有兩個， 我中間難過咯。 我帶，所以我都會帶多個試品出街。就是因為你話海防空，即係其實呢樣嘢係益咗我哋嘅，即係我哋對個政府唔信任。 哦，咁梗係唔信啦。 我哋唔信我，你話我海防空，我就唔屌你啦。就係咁樣簡單嘅啫。我話你話，即係我搞掂你㗎啦，點你唔會咁樣講啦？我即刻就，我當日啊，就即刻入兩盒口罩先。 哦，咁你好嘢。 關咗我幾有。翻去谂下都唔对路啊！啊，见到45蚊一盒 HKTV 魔，当时啊，而家 HKTV 魔嘛，都要卖六十啊！ 冇噶啦，冇40，冇可能45蚊。 45蚊我又怼咗一盒，就系咁样怼法啫。我入个价钱系好捻平啊，入咗三盒。咁当然啦，如果譬如而家我就算我用晒，因为而家唔系我用啊，我都系俾我老豆老母，同埋我一个要见人嘅，我最细嘅细佬就一日。建三個唔同嘅住宅嘅，即係仲寬頻嗰啲咧，咁啊佢用嘅啫。咁啊，而家我三盒咧，咁啊用到而家咧，我仲有成80几個到啦。咁啊，起碼都應該捱得到。 有排啦，80几。 捱得到啦，咁到時可能炒價我都照買啦。而家我買唔到嗰批嘢，我陣間係諗我買嗰批口罩翻嚟嘅。 喂，我又問你啊，政府話2月中開始啲貨恢復正常，你信唔信啊？ 梗唔信啦。 有冇可能啊？ 全球都搶緊。全球都搶緊，即係坦白講啦，就係講我嗰個朋友啦，因為佢係有80蚊一盒口罩，佢都冇錢賺嘅其實，因為佢都係幫朋友攞㗎咋。 冇㗎啦，一定冇 㗎啦。咁佢幫佢，你幫朋友攞，咁始終我哋到時到後佢都係賺返個傭咁樣，咁跟其實而家要攞呢啲咁嘅口罩呢，就係、是、你攞，嘩你個口罩都好型啊呢個。咁你攞咗，你都係咁嘅咋嘛，係咪先。所以咁樣覺得講真，即係口罩呢樣嘢呢，有買貴 就冇買， 唔好買錯，唔好買錯。即係我成日覺得我就做我自己個 body 嗰個信心嘅，我睇過嚟好嘅、啊、我從來都唔食藥嘅，除咗食神山虎之外啦。 神山虎唔係藥呀，唔算係 藥嚟嘅，同埋食啲六味地黃丸之外呢，咁我通常我就連感冒藥都唔食嘅。咁我身體好好嘅，咁其實我抵過嚟，我就斷固應該夠嘅，係有兩聲咳嘅啫。咁我點解我要用口罩呢？就因為呢，我跟我成日咳呢， 啲飛沫 嚇親隔離啲人啊。 其實而家唔係啊，牛哥，我覺得你戴口罩呢，你唔想俾人歧視。 係啊，唔想俾人歧視。 其實你話咪真係有用呢、這個口罩？咁啊，啲醫生又同你講啲手術口罩。4个钟最多就冇用，咁你一日要用，有冇可能咧？实唔实际啊？唔实际啊，其实就不过你唔戴，个个全条街都望住你，好似等于即系等于我成啱啱今日谂到啊，即系等于个36D条女唔戴巴出街，咪成街望住一样啊，冇分别啊，咁样。 即系你我今日搭地铁过嚟你呢度咧，咁我都见到有啲人唔戴噶。哇，佢隔離左右冇人坐啊。 係好少啦，真係越嚟越少。可能佢啲真係買唔到。 可能唔出奇啦，佢兩父子都冇帶。 喂，今日 啲鬼佬都唔帶。 我又真係見到兩個帶豬嘴。喺深水埗區。 一啲都唔維和㗎喎，冇維和。即係一啲好多好維和㗎，我覺得。即係我喺淘大都見過人帶豬嘴。喂，人哋帶豬嘴平時反示威運動嗰時候呢，即係反種族運動嗰時候呢，你戴豬嘴出街，我真係覺得你唔死，就我都驚驚地。有啲人即係唔好話我啦，即係有啲人會覺得驚驚地。而家你戴個豬嘴出街，真係覺得完全覺得人好正常喎。 但係又咁啊，講返醫學常識。 我媽唔會驚㗎喎。 個豬嘴要睇下個淚心係咪防到細菌囉。 係啦，防到細菌啦。咁呢啲你其實你買得你會知㗎啦。但嗰隻淚心都好似防細菌，嗰個淚心都冇得買啦。 又冇得賣 啦，冇得賣啦。 不過嗰啲好似話一個可以用好耐嘅雷神，唔係話即 日 掉，好似話 可以用一個月㗎嘛。係咯。咁佢嗰啲，如果某程度會咁樣用啊，仲平。 不過都係高消費嘅，唔平啊！啲雷神都即係貴過你分鐘。 幾廿蚊啫嘛，都幾廿蚊啫嘛。 哦，幾廿蚊啫，但係嗰嚿嘢。 幾廿蚊啫，嗰個就係嗰雷神幾廿蚊啫嘛。 啊三百几蚊一套咯。 即系连埋个猪嘴。 连两个猪嘴连埋个滤罐，但系个滤罐就系唔系防细菌嘅滤罐咧，就三百零蚊一套，一套二百零三百啦。即系我问过价啦，我问过价。 唔系，我就唔系前线嗰啲兄弟啊，我未带过。会唔会打得好新？即系会唔会箍住？你有冇研究过？ 我直头有一个，不过俾咗啲，俾咗一个 细路仔， 俾咗啲兄弟啦。因为佢哋 有会唔会好辛苦啊？戴住其实 会噶，会噶。但系佢因为咧，我其实我以前咧都系玩过气枪噶嘛。咁我有啲咁嘅架撑嘅。咁我有啲单嘴有双嘴。而家双嘴嗰啲咧就两个滤管咧，你就吸得舒服啲。单嘴仲辛苦。咁永远都冇唔用罐咁舒服㗎喇。咁樣啦係啦。好啦咁我講到而家即係再講啲網友識機。 咁你快講下啲女人先。 講返啦。即係呢本來呢就諗住即係其實冇節目㗎喇，我諗住係冇節目出街㗎喇。做埋上次嗰集嗰個嗰條女話要六皮至八皮包佢啦，咁你 長期時間你聽返嚟知。 我要聽返啦，未聽㗎醫生。 恩仔聽返嚟知。咁佢話嗰日之後跟住、 哦、等牛哥有少少印象，即係有錢都走咗嗰、那個 啊， 得 ,ok。 一嚟唔使聽節目㗎嘛，私下我同你我都好聽你傾㗎嘛，即係我哋記埋堆㗎嘛，其實即係除咗阿碌之外又最埋堆係你㗎嘛，就呢一期係咪先。 即係關於傾呢啲話題就係、是、一定 傾呢啲話題就係啦。咁樣我咁跟住之後就冇啦。其實根本就啲我預計啲女走㗎。咁呢咁啱得咁巧啦，阿大的呢就話佢連咗三有朋友生日，咁啊不佢去珠海玩，咁啊嗰啲约好晒啦，咁啊问我有冇兴趣，梗系有啦，因为首先佢疫情嗰阵嗱，我佢讲翻嗰阵疫情都未严重嘅，都未谂住有咩封关啊、闭关啊，咩十四日隔离啲完全冇咁谂嘅，连张三之前，咁啊佢话去冇冇去咯，咁啊我话得啦，咁就连初三啦，咁一到年咁啊约好连初三。咁突然間咁年初三㗎嘛，我唔理啦，咁年初一呢我又收到咗個 message。 嗯。 收咗一條女嘅 message。咁啊微信嘅。 係咪六皮嘢？ 唔係另外一個以前搞過。嗯。咁我又最簡單啦，呢、這個女仔我又阿芝啦，好冇叫阿芝啦，咁佢寫幾個字啫。 係咪真名先望下先。 冇啊，得個佢小芝啫。唔使望啦，唔使望。佢今日佢话今天大年初一，给阿牛哥拜个早年，愿你和你家人新年快乐，合家幸福安康。 哇，好有诚意， 2020年大吉大利。 因为佢口打牛哥两个字， 等阿牛哥两个字。喂，通常嗰啲女咧群发噶嘛。 阿牛哥今日又要同你讲下，今年啊，我收咗五六个咧。喺个朋友圈嗰个发就写住，哎，不贫发了。嗱、有真系五，起码有四五件茶，都系咁样发，喺个发个朋友圈度就同大家发，因为知道咧贫发太冇诚意啊，可能佢哋而家改咗少少。 咁、我唔知啦。咁我谂呢件咧，因为咧，我跟住问佢点解噶，问过佢点解。咁我见到喂阿牛哥、哦，咁我就谂啊，我连初三又要唱机，佢啲女可能走晒。佢好唔穩陣喎，我有記憶所及啲見到我屌過㗎嘛。咦都幾好樣喎、啊、記得。 大概幾耐前呢 都三四個月囉。啊咁 即係唔係好耐啫。 唔好耐啦，我屌太多啊。我今次記唔到啲女嘅你女。我哋啲女呢唔拍朋友圈呢冇相呢我好多認唔到。 咦咁依個有冇相 㗎都係冇。咁我記憶佢好似幾靚女㗎。咁我就真係講問佢在老家嗎跟住佢话唔系啦，活赶上路全封。 咦？嗰阵时封咗啦，应该。哦，系啊。 跟住我即刻就睇下佢个云朋佢而家朋友圈有个简介噶嘛。一睇，原来住襄阳。 哎呀，中晒。 襄阳系咩啊？ 湖北 啊，国城， 国城啊，黄蓉乡啊。 咁我记得，我又记得啦，我嗱，节目啦，节目好似有咁过啦。我上次提呢條女嗰時候呢我就話我都有睇金融㗎我就喺金融就知道襄阳喺邊度啦國籍湖北呀嘛咁你我有睇埋嗰一集呢就係嗰條女囉即係佢對布林好一林嗰個啦佢布林好一林㗎你記得㗎咁佢就話唔可以進出囉所以 佢话而家好严啊，咁啊，佢就话咧，而家都唔出得门，咁样我哋都可以翻唔到乡下啊，咁啊，佢话，咁我就话注意卫生啊，咁啊，同佢讲一扎嗰啲寒暖啦，跟住我就话，嗱嗰阵我未知噶，我就同佢讲，我初三会去你公司玩，跟住佢话好的，跟住冇人讲啦，跟住我就话，我话你初三方唔方便啊？因为我已经谂到，喂初三如果 啲人冇晒。 或者剩翻啲扒，咁屌你真系新年流流，我哋好冧家产喎，真系先即系食件扒系咪先？即系大啲嗰啲食扒，你预捻咗佢啦，系咪先？你预捻咗佢食 佢，大啲嗰啲好掂噶，听讲 一啲啲啦。佢而家已经去到一个化境啊，唔系睇样，即系 我明啊。 一系咧就玩 service， 一系就玩身劲身材，即系劲大嗰啲咧，即系大捻过你个头嗰啲咧。 通常肥妹嚟。 系通常肥妹嚟嘅，咁劲大嘅佢又有啦，顺玩技术嘅，即系可能成个东莞咁样嗰啲东莞式，佢而家玩呢啲嘅，咁当然啦，偶然又玩下靓女啦，咁佢多元化好多啦，佢而家即系一离捻咗婚啊！ 喂，阿牛哥 啊，我讲埋先啦，一离捻咗婚，个人就变啦，唔系净只识玩靓女噶啦，佢人就会玩下其他多元化啲，即系未玩男人之前都玩下其他乜嘢都玩下。高秀平又玩啊，大波又玩啊，好招呼又玩啊，啊而家吞咩吹爆都玩啊而家。 唔系我话喂，同你冇讲呢啲嘢咁耐，问翻你系咪仲系高秀平啊？仲系 钟 情高秀平仲系？ 嗰个叫高秀平，有好多理由嘅啊。咁啊，我系中意啲嘅冇办法。 O K， 系冇错。 即系童年呢啲特别落嗰啲啦，嗰啲系唔好讲啦，嗰啲你唔好讲。咁我就问翻阿志啦。咁我话问你初三方便吗？咁话方便啊，咁我约你啦。咁好啊，咁我就话可唔可以同你先晚餐食完先去公司呢？佢话又话好啊。咁跟住我话我话你嗰度有咩好食啊？因为我珠海用其实我又唔知有咩好食嘅。咁佢话我都唔知有咩好食喎。 喂，牛哥问一下先，插一插，都系初一嘅对话嚟嘅。 初一嘅对话， 即系同一日嘅对话。 同一日嘅、 啊。好，继续。 咁、啊、跟住我话你公司对面好似有间串串嘅喎。咁啊，食啲嘢逢红红火火，过年食红红火火好啊！咁啊，唔知开唔开喎、啊？咁样话，佢又帮我留意一下。咁啊，星期一啊嘛，一年初一啊嘛，因为佢如果既然留喺珠海，佢就系谂住会佢都翻工噶啦，初一佢都翻工噶啦， 留得就冇所谓。 系啦，咁所以佢会望一望佢公司附近嗰间串串啦，系咪先？好啦，咁佢望一望，咁啊，一试都完咗啦，完咗啦，咁样，咁到年初二。咁又約咗條女啦，咁到年初二，咁啊收咗大的，因為我同阿大的都另外有一個群，即係我而家係咁樣嘅，我哋去一次 K 就為咗嗰次 K 咧就獨立做一個群， 哦，明白， 講完咧就跟住 delete 噶啦，咁有個好處咧，因為咧嗰、那個群咧而家微信有一個叫群收款啊，譬如你夾錢係500蚊，三條友，咁你抌500蚊落去。咁佢幫佢除好晒㗎喇。每人係唔知幾隻錢零幾個幾多個先。咁最之你有微信呢微信紅包微信付款呢你就可以喺個找數。咁而家我哋因為我哋幾個都有咁整咗一個咁群會方便為找數嘅。公道啊咁樣做公道啊。 啊咁係如果方便啊。 方便啦、啊、你計咗條數。咁從微信幫你計咗㗎嘛。就算係貴都係貴一個先㗎嘛。 咁、有時出得嚟玩冇所謂 啦，收皮佢啦，一個先，係咪先？好啦，咁啊，我咪到時啊，到星期二年初二，咁啊，大啲喺個群度咧話，突然間啊，唔係年初二啊，年初一，都係嗰日夜晚，咁啊，大啲咧就話喺個群度話，珠海政府宣布，所有娛樂場所暫停止營業，其實唔係珠海。 因為廣東是嗎 整個廣州啊整個廣 東。廣東定是全國分咗。不過全國有些地方都停咗。 是啦可能全國啦總之我整個廣東都停咗。咁跟住大隻就話大家食自己啊。咁食自己喎。即係幾撚冇人呢係咪先。咁食自己喎即係個行程取消啦。係咪先。咁取消取消。咁我就嗱嗱即刻約小資啦。因為年初三搞。都悶㗎嘛我忍唔到因為其實當時呢我就已經開始有啲風聲呢 就話可能會封關啊城啊咁樣，所以呢就開始有啲咁嘅豐收啦。咁我咪開始咦都係做，不如就早一日返約下小資做一日屌佢啦，就唔好等到年初三啦、啊。咁我就即刻約下小資喂年初二聽日得唔得呀，因為你哋公司嗰度取消咗喎，唔開呀，咁不如我改聽日過嚟好冇。咁小資當然好啦，因為 開工都有錢收梗係好啦。 係啦，還掂都係㗎啦，冇公開㗎啦，係咪先，咁你咁起碼你年初二收錢同年初三收錢冇分別㗎嘛，係咪先，咁佢咁好，咁我就約咗佢年初二，即係第二日咁啊，跟住就去珠海揾佢啦。咁啊，我又照舊啦，喺珠海訂喺攜程訂好晒啲酒店先啦。咁啊，訂啲酒店都係 有冇平過平時呢，過年時年初二應該會平過 差唔多又差唔多 嘅，差唔多 差唔多。咁其實呢住酒店啦，即係其實時間差唔多啦，咁我都要講一講留返下，可能個過程會留返下個禮拜講啦。咁我哋講少少少住酒店喎，咁啊今日 彎噏啦 、其實每一次酒店呢，其實最你要而家你識住酒店呢，有時候可以住到好平。嗱，假設啦，好似我呢度我呢、這個今日住呢次年初二呢間酒店呢，你平時今日訂呢可能講緊係800一千㗎。但係呢，如果譬如你到時到臨時臨刻當時嗰一刻鐘去訂呢，就即刻平曬㗎。咁佢其實睇佢呢個酒店房緊唔緊張。 明白。 嗱，等於我住維記咁樣㗎嘛，就最簡單嘅維記。我每次譬如我星期日上去租酒店嘅，如果星期六訂呢，我每每要收408元。 哦，咁樣。 但如果我星期日朝頭早或者星期日嘅12點鐘之後去訂呢，只要間佢哋維記唔緊張嗰日唔訪滿呢，我就可能攞到360元。 哦， 但又調返轉喎，又調返轉喎。 我講下插下單，我覺得啱唔啱，你更正我。如果你提前兩日呢，就可能會又試過病，係咪可以咁講，即係一日就早啲，一日就臨時，就唔好前一日，就其實最尷尬。 係啦，最尷尬前一日。即係你早啲就可能380啦。咁你譬如今日我要訂星期日，你星期五訂可能380。你星期六訂星期日呢，就一定408。咁你譬如星期日晏晝嗰12點訂呢，咁就可能係360。但係可能 冇房， 如果佢冇房呢，或者房源緊張呢，咁呢就可能400、403仲會貴啲啲。咁就所以呢，你要好熟嗰、那個深圳幾時旺呀、幾時唔旺呀、即係你要預計過佢哋幾時緊唔緊張啦。咁其實我好簡單嘅，我唔會預計佢緊唔緊張嘅。冇違記我咪住第二間囉。即係違記有個好處，我可以瞓到4點咋嘛。咁、其他酒店咁樣我都可以要求我可以瞓到兩點，瞓到兩點我都夠啦。 喔、咁你五一十一就肯定唔使諗囉。 係啦。 肯定提前囉。係 啦。係啦。係啦。 其他時間你好難預有時。 OK 啦，咁呢個小資呢個康子年啊。 庚子年。 第一條我諗都要留返下個禮拜先講㗎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阿恩濟先。 好好好，唔講唔講。拜拜。